就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的广播评议员，定期承担广播评议任务。 2018年12月1日至31日，只要提交针对某专业广播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某一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送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6-156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红包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大师不写经典，独立在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会迅速呼噜八大罐。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拉架。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今天为您播出的是纪念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常贵田先生的专题节目。常贵田先生于2018年11月30号0:38在北京去世，享年76岁。常贵田先生1942年出生于相声世家，他是常连安先生的长孙，小蘑菇常宝坤先生的长子。1954年拜赵佩儒先生为师，1958年入伍，在海政文工团工作。无论是部队当中的演出，还是在社会上的演出，他走遍了祖国各地，成为了广大观众听众所喜欢的相声艺术家。他的名作有《喇叭声声》《动力研究》《帽子工厂》《祝你成功》等等。曾经和他的叔叔常宝华先生，还有相声名家王佩元先生搭档多年。常贵田的台风潇洒大气，表演沉静当中见火爆，而热情当中又有冷峻，是常派相声、常式相声当代的重要代表人物。下面请您欣赏二常，也就是常贵田、常宝华合说的《祝你成才》。 您看这个干什么的呀？啊，都有入迷的。 对呀， 我们街坊，有俩棋迷，哦， 爱下棋。 早晨一睁眼，俩人就摆上了， 真有瘾。 晚上我下班回来，俩人胡同口外头灯底下，还那儿僵着。哎呦， 属鸡，拱卒，嘿， 跳马， 怎么了？ 这是你的马，我的马呀？ 嗨，都看不见了还下呢？ 迷吗？现在有些青年人，是舞迷， 爱跳舞， 听见音乐，脚底下就活动， 那是条件反射。 走在街上，一听， 哟，这家家鼓家 有音乐， 快三步，怎么样？活动上了， 真是。 耶，words 还都懂啊？ 哟呵，这儿也放的 是。 慢四的 都会啊。 这什么意思啊？ 怎么踩不上步啊？ 是啊， 细听 怎么啊？ 是踩不上， 怎么呢？ 哀乐啊， 这没法跳， 哪有舞会往哪儿钻呢？哎呦，没有舞会了， 怎么样啊？ 一个人在屋子里头啊，把椅子转悠上了， 这多大的瘾呢？您说， 我来上不来上， 你跟我跳什么？ 您说这种迷症，有什么好处？ 不好。哎，有一句话叫玩物丧志， 对， 是不是？ 青年人呢，为建设四化，应该争当做学习迷， 那多好啊！ 科技迷， 对吗？ 革新迷， 是 媳妇儿迷， 应该？哎，不应该。 怎么提倡媳妇儿迷啊？ 不像我媳妇儿那样的迷。 你爱人是什么迷呢？ 书迷， 爱看书。 对，从15岁起，他就对书发生了兴趣， 开卷有益。 现在28，这么多年，他一共看了是 多少册呀？ 4吨半。 哎，烟儿没呀？怎么论吨呢？ 你瞧。有个大科学家叫爱迪生， 哦，发明家， 13岁开始看书。 是， 有人问他，爱迪生，看了多少书了？ 看了多少呢？ 我看了15尺了。 哎呦，论尺， 听见没有？ 说明念的书多。 许人家爱迪生论尺，不许我爱的人论吨。 论吨吧，人家跟爱迪生是发明家呀， 我爱人。是营养学家呀！ 哎呦，哦，他是什么专业？ 炸油饼的。 炸油饼？哦，炸油饼的，卖早点。 怎么了？啊？炸油饼的不能学习？ 当然也能学习。 我爱人就是自学成才的嘛。 嚯， 这样的事有的是啊。 哦， 大科学家，发明电视机的贝尔德， 哦， 原来做鞋油的。 你看看， 写《鲁滨逊漂流记》的大作家， 啊， 笛福 原来是 卖袜子的。 卖袜子的。 华罗庚 那是我们数学家， 年轻的时候， 啊， 杂货店的售货员， 后来成为专家。 当然了，我的爱人和人家是没法比了。 是的。 哎，南京大学，有个。周祖德 啊，那都知道啊。 我爱人比他可强3分。 嚯，周祖德同志原来是 卖烧饼的。 那你爱人怎么比他强3分呢？ 烧饼5分，油饼8分呢， 这么强3分呢？ 他是抓紧时间学习。 是， 早晨5点钟上班， 啊， 4点钟起来看书。 嚯， 晚上全家都睡了， 怎么样？ 他一人还那儿看， 见缝插针。 吃饭时候也看， 哎呦， 走道都学习， 真入迷了。 走着走着， 啊，怎么了？ 撞上了。 哎呦， 这大包， 留点神， 赶紧道歉。 是啊， 对不起，对不起。 哦，什么？ 电线杆子。 哎，我说怎么往那儿撞啊？ 入迷了吗？ 哦， 您看您这包能不心疼吗？ 那你心疼啊？ 我心里过不去呀。 是啊， 你注点意吧。 哎， 走道看书，你留点神，这疼不疼啊？ 是啊， 一点不疼。 不疼？ 这可不是撞上的啊， 这是 里边书太多，指不定从哪儿顶出来了 啊。这边再顶一个成鹿茸了。 书看多了呀， 啊， 语言就丰富。 是的， 书使他增长了知识。 对。 增强了才干， 嗯， 还找到了我这个对象。 哎，你们搞对象和这书有关系？ 跟您说实在的吧， 啊， 我们两个人就是书给撮合到一块儿的。 这有什么必然联系啊？ 好几年前的事儿了。 哦， 有一天我到书店买书去， 是 买了一大摞， 哦， 抱着我就出来了。 啊， 刚要出门， 是， 就看对面过了一姑娘。 哦， 衣着朴素， 嗯， 俩大辫子。 哦， 那脑门别提多漂亮。 哎，净去惦记脑门干什么？ 不，他低头看书， 我看不见脸， 我只看见他脑门了。 哦， 我说什么？劳驾同志，不，你们这，我咣， 你咋撞上了？ 书洒这么一地呀， 啊！哦， 人家过来赶紧帮我捡书。 是， 来，实在对不起， 嗯， 我帮您捡。 对， 我帮您捡。 嗯， 不用，你帮我捡。 不用了， 我没意见。 哎，这真好。还是让人捡， 我俩手腾不出来。 哦， 来捡那本，捡那本。他一边捡一边跟我说话。 是， 您买这么多书？ 是啊， 啊，我给单位买的。 哦 哦，您在图书馆工作？ 嗯 啊，对，有工夫上我那玩去。 哦， 我住西单， 嗯， 达志营26号，我小名叫铁蛋儿。 这报户口呢， 我都告诉点他也。哦，莎士比亚说过，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 是， 要把这些书都看喽， 啊， 能增加多少营养啊？ 你看看， 我说哦，你爱看书啊？ 啊， 那没关系，你慢慢看吧，啊， 哦， 慢慢看，我不着急呢。 你是不着急， 我一点不累。 行了行了，你是不累，换个老头你早急了。 老同志， 啊， 跟我开玩笑啊？换个老头我急了，那也不能急。再者说了， 啊。 我们好容易撞上了，年轻人谁不想撞上一个？ 什么话这？ 我得跟他约会约会。 是， 我说那什么，我明天还到这儿买书来。 哦， 是不是明天咱们俩再撞一回？ 有这么定规的吗？ 从那儿以后 啊， 我们俩还真认识了。 嚯， 他经常到我这儿借书看，我也经常到他那儿 看看书、 吃油饼， 上那儿吃去了。 不，借着吃油饼机会。看看他 哦，你们可以谈一谈嘛。 工作时间哪能谈呢？ 下班再谈， 谈不成。 怎么？ 他走道看书。 哎呦，没时间， 我还得搀着他。 哦， 过马路。哎呦，下台阶儿。 哦，留神。 怎么？ 柿子皮。 哼，你跟他谈一谈呢？ 怎么谈呢？ 你跟他谈一谈，我们两个人成不成啊？ 不成。不啊？ 谈谈两个人的关系。 悬。 为什么呢？三角。 啊？三角都出来了。 嗨。我们俩没谈到一块儿去。 怎么？ 我说的也是您说的这些话。 是 他说的啊，是书里头的事儿。 他看什么书？ 数学。 数学怎么不成？ 不成啊，应该是除啊。 悬呢？ 勾股悬。 哦，专用名词。 哎， 三角。 几何三角吗？ 哦，这么个三角啊。 谈不成。 是， 我看这意思，我问问他吧。哦，我说你对我这样，嗯，是不是不需要我呀？ 是啊。 哟，谁说的？嗯，看你说这话。嗯，我跟你说吧，现在我真是离不开你。 为什么？ 没你谁搀着我呀？哎， 拿他当拐棍了。 啊，不，这说明你是非常支持我自学的。 是， 听见了没有？啊，这话多入耳啊。哦，人家表态了啊，我也得表态。 你怎么说的？ 人说的文文绉绉的啊，我也不能吐露。 那当然。 我说你放心吧。嗯，我跟你的关系铁了。 什么叫铁了？ 就是今后我跟你一咧喽。 怎么样？ 你就给我俩耳切子。 啊，行行行，你别说了，您这太土了。 啊，不，我这样说吧，嗯，我支持你。哦，我永远的支持你。哎，我愿意一辈子做你的拐棍儿。哎， 是，你瞧瞧， 我愿意一辈子，嗯，看你的脑门。 好， 我现在支持你。嗯，我将来也支持你。对，咱俩的友谊是天长日久的。 这词儿不错。 嗯，鲜血凝成的。 好， 互不侵犯的。嗯，平等互利的。嗯，世世代代永远友好下去的。 这是两国谈判呢，这是啊，这叫什么词儿啊？ 我一定支持你。哦，他也非常高兴。 是， 你看回家吧。嗯，对不对呀？可也麻烦。 怎么？ 就为了支持他学习啊？他给我规定每天只能见面一小时。 哎呦，这时间太短了， 就靠星期日。哎呦，哎，有个星期日 啊，他请我吃饭。 好， 做了四个菜啊，炸了六个油饼， 你瞧瞧， 往这一摆啊，我高兴啊。 是啊， 知道我爱吃油饼啊。 俩人吃吧。 这功夫他上厨房了。 干什么去了？ 拿味精去了。哦，等了半个多小时没回来。 他 在厨房又看上书了。 真入了迷了。 我心里这个气啊。嗯，哎，这哪是请我吃饭呢？ 是 把我一人搁这儿了。嘿，一赌气， 走， 全吃了。 哎，全吃了，还是吃啊？ 我吃完了也不收拾。哦，空碟子空碗放那儿。 是， 看他怎么办。 对呀，啊， 一会儿的功夫他回来了。哦，看见空碟子空碗，冲我一乐，说了句话，差点没把我鼻子气歪了。 他说什么呀？ 我还以为我没吃饭呢。 啊？好，合着你替他吃了。 这是他吃的吗？ 就是啊。 我这人可真怪啊。 真入迷了， 一甩手我就走了。 你真走了？ 走了。后来我后悔了。 怎么？ 我经过学习啊，不是他怪。哦，是我少见多怪。 是的， 感情大科学家啊竟是这样的事儿啊。 你举个例子。 牛顿。哦，老年的时候 是 为了研究光学原理，嗯，坐在窗户台上40多天吹那肥皂泡， 你看看， 别人都以为他是疯老头呢。 就是啊， 就是让您看见。嗯，您能认为他是科学家吗？ 我哪懂这个呀？就是，我以为练气功呢。还不懂。 爱因斯坦，嗯，一边走道一边看书。 是啊， 着迷了。哦，把一张500块钱的支票啊，嗯，当书签扔了。 哎呀，你看看，我要跟他换过来，我齐了。 大科学家都这样，嗯，我爱人这点事儿算得了什么呀？ 不齐。 我不应该责怪他。哎，向他检讨去。 是的， 我还没去呢。啊，人家找我来了。 你看看， 那天我对你照顾不够。哦，对不起。嗯，来，这是我送你的书。 对你多么关心， 希望你也努力学习。 你也要好好学嘛。 你别误解啊，我心里还是有你的。 你听这话了没有？ 当时我这心里头热乎乎的呀。哦，我紧紧握住他的双手，出自肺腑，说了一句话。 你说什么？ 那六个油饼我全吃了。 哎，谢谢您，没得说了，是不是？ 你知道我爱吃油饼，嗯，这说明你心里有我。 对， 说句老实话呀。 怎么样？ 过去 我对你不理解 哦， 我也不爱读书， 是 我也不爱学习 哦， 什么都不懂， 这不会 还净跟人抬杠， 是 萨拉热窝 啊、那是南斯拉夫城市啊， 对呀、 啊啊、 我跟人抬杠 说什么呀， 我愣说萨拉热窝、 啊、 是进口电褥子， 这都挨得上吗？ 跟你接触这么多日子 啊， 向你学习， 是 我也读书了 哦， 说实在的我还真增长知识 啊， 书给了我力量，书给了我智慧、书给了我知识，现在我知道好多事儿了、 哦、 就连西汉姆克的夫人是谁我都知道了， 谁呢？ 莫尼黑， 莫尼黑 啊、莫尼克， 哦，那还差不多， 莫尼克、你的精神鼓舞了我， 对， 看出来你是有毅力 哦， 有意志， 是 我祝你成才， 哎，我说你爱人自学成才有没有结果？ 前年 啊， 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科技大学了， 这可不简单了。 去年， 嗯， 美国招考中国研究生， 怎么样？ 他被录取了。 你爱人要出国？ 听到这个消息 啊， 我别提多高兴 了。那能不高兴？ 常贵田的媳妇儿 是 上美国了。 行行行行行行。我说您镇静一下吧， 我能不高兴吗？ 太激动了， 见识四化、多了个人才，我能不兴奋吗？ 是啊， 对不对呀、炸油饼的、 嗯、 今天当上研究生了， 不简单， 我能不高兴吗？ 对、 说不定啊、 哎、 那博学的位子 嗯， 就跟我门口那卖烤白薯的留着呢。 哎，你别关心卖烤白薯的， 我高高兴兴送他上飞机 哦， 一边走我一边嘱咐他， 是 我 说什么 到了美国 啊， 你可别走道看书， 是啊， 那儿车多， 指不定撞哪儿啊， 我就不能扶着你了， 没这拐棍了。 到了机舱 啊， 他站在门口， 是 向我频频招手、 哦、 亲亲热热跟我说了一句话， 是 又亲切又体贴，我是永生难忘啊。 说什么？ 再见了亲爱的 桂田 拐棍儿， 拐棍儿。 以上您听到的是常贵田、常宝华和说的相声祝你成才，下面再请您听一个小段街头巷议，常贵田、王佩元和说。 佩元啊，你看改革开放人们生活的变化太大了， 哎，您提这变化呀， 嗯， 其实各位朋友您就注意这个20年的变化就在您身边， 对， 您要注意了您就看得见摸得着听得到。 其实您走在街上， 嗯， 俩人一碰面你一听就听出变化来了， 是吗？ 哎呦，王先生，哎呦，王先生，你好，你好，你好！ 您听了吗？这就是变化， 先生， 管我叫先生。 嗯， 20年前叫同志， 不是这词儿了。 常总， 您听，常总，大家都知道 啊。 过去管司令才叫总呢， 哎，对对对， 现在遍地是老总啊， 新的称呼。 哎呦，王先生， 程总 发福了啊！ 是啊， 哎，怎么一个人出来的呀？ 啊， 夫人呢？ 哦，您说他呀？ 啊，离了吧？啊， 您听了吗？这个变化多大呀！开玩笑都前卫了， 听出来了吧？ 嗯， 哎，老人也觉得有变化。 老人有什么变化？ 我有个街坊， 嗯， 老大爷。那天叫住我了，桂田啊， 嗯， 嘿嘿，要说起这变化来呀，我这收购废品的最有体会。 哦，老大爷，您有什么体会呀？ 20年前、 啊、 我收废品怎么吆喝呀？ 那阵您怎么吆喝呀？ 有破烂的我买， 有废铜烂铁的我要， 旧衣服麻绳子的我买， 牙膏皮子的我收， 不就吆喝 就这么收啊？ 20年过去了 啊， 现在我怎么吆喝呀？ 现在您怎么吆喝呀？ 有洗衣机的我买， 哦，收家电， 有电冰箱的我要， 净要高档的。 这要再过20年呐， 嗯， 还得变。 哦，要再过20年，您怎么吆喝？ 有波音747的我买。 变化太大了， 老头觉得有变化 啊， 老太太更有体会。 老太太有什么体会？ 哎，呵呵，他大姐，过来过来，上这儿练来，来来来， 老妹子来了。 哎 哎呀，哎呦，老妹子， 哎， 我看你这天天这晨练呢。 现在 啊， 咱们就图个好身子骨。 没错， 你说20年前， 嗯， 能想到生活这么滋润吗？ 我就是做梦都梦不出来。 那时候， 嗯， 买什么都要票， 现在买什么都不用票了。 谁说的？ 嗯， 还有要票的。 什么要票啊？ 要钞票。 这什么？这不跟没说一样？花钱买东西多的都 哎，就为身体吧。 我跟你说呀、啊，就好好练身体。 对， 你没看电视里那胖小子天天冲咱嚷嚷吗？ 嚷嚷什么了？ 牙好，胃口就好，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 对对对， 就告诉咱们好好的练。 哎、你说啊， 嗯、 这东西一多呀、 嗯， 哎，上商场去啊。还真不知道买什么好， 真是。 不过有些东西啊，那价钱不对了。 什么不对了？ 你看过去吧， 嗯， 买一个馒头的钱，能买俩窝头， 是这么个价。 现在呀、啊， 嗯， 买一个窝头的钱，嘿，能买仨馒头。 嗯，还有变化呢。 嗯， 过去咱们买肉，你说那猪肉，是不是那猪屁股最贵呀、啊？ 那叫后臀尖。 嗯嗯，现在倒好，这猪脑袋。比猪屁股值钱。嗯， 哎，过去呀、啊，就是上小铺合作社， 现在买东西上连锁，叫什么超市， 一买一大堆， 哪次我都没少。 新鲜着了，你过去说那个海里的东西出水就死， 是。 哎，你看现在，那下面乱蹦乱跳的， 嗯。尤其那海蟹，在缸里头横冲直撞的， 嗯，那海鱼在缸里游来游去的， 最招人喜欢的就是那海龟，游、起来都这样。 哎，大姐， 嗯， 你学的还挺像的， 怎么开玩？老人体会太深， 青年人体会更深了。 咱们青年人有什么体会啊 ？www.com 上网了。嗯 ，www.com， 嗯，只有这样才能跟世界接轨、啊。 打开电脑，不出门您能走遍全中国； 打开电脑，不出门能了解全世界； 打开电脑，您可以网上查询、 网上交易、 网上购物、 网上统计、 网上绘图、 网上设计、 网上访友、 网上交际， 太方便了， 网友。网友，我是你的网友，甜甜， 甜甜，甜甜，我是你的网友圆圆， 圆圆， 甜甜， 圆圆， 甜，怎么听着像俩熊猫啊？ 其实呢，变化是处处有。 对，就在您的身边。 我们说相声也有变化、 有什么变化？ 过去就是我站那边，他站这边。 您看现在说着说着，我跑这边来了。这叫异位了，各位，您过去要打个出租，非得是有病了、产妇啊， 太难了。 而且订出租，您得提前跟出租公司预约。 对， 现在呢，您只要在马路上一站，一捆脑袋就能停一大片， 好，太多了。哎，你看，过去啊是爷爷教孙子描红模子，现在孙子教爷爷打电脑。 哎，一提爷爷孙子，我想起来了， 嗯， 过去要账的是爷爷，哎。该我的钱什么时候还呢？现在要账的是孙子，爷爷，您多少还我点行吗？啊， 还有变个儿的呢、 啊。 你看我们唱流行歌的男的 啊， 有的都这么长头发。 是， 哎，可模特队的女的都留板寸。 您再注意，夕阳红，老头老太太个个都穿花衬衫。 还有好多东西内容没变，您成变了。 您具体说， 饼干， 嗯， 还是饼干， 是， 可不叫饼干了， 现在叫 克力件。 对，过去夹心蛋糕，现在叫派。 哎，你看剃头、理发，改名叫美发。对不对？早点叫早茶， 是， 茶馆叫茶艺，酒馆叫酒吧。 嗯 嗯，爸爸叫老豆，妈妈叫老妈， 全有变化。 就跟你说吧， 啊， 对你的称呼都变了。 是，现在管我叫先生。 啊、哦、不不 啊， 又有新词了。 什么新词啊？ 叫你蛋白质。 哦，这我知道，这是说我身体棒。 啊、哦、不啊，还不是蛋白质，

演相声，一个活一个人都得是他教出来的好教员好老师，他给我捧哏好良活的，他又是我的队长，我们又在一个单位，好战友，这里边故事非常多非常多，但唯有一个可能大家奇怪，他不能成为好朋友。 哟，那 为 什 么 呀？ 你看看你看看， 对、啊、 我一定你们俩人都惊讶的眼光，惊讶的口吻正因为他是好教员了，他是好叔叔了、他是好战友了，所以才不能够好朋友。代沟，不承认代沟是不对的，对一些问题的看法终归有这样那样的差异，有差异了就有问题了。但是常宝华有个最大的优点，特别在使活上来有个最大的优点，他给你提出来你这应该这么使，我觉得不，我应该那么使，当出现这样一差异的时候，咱台上试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在台上实践以后，我对了他就这么说，他对了我按他那演，但有一样，不管谁对都服从那实践，这样两人都进步。他开明到什么程度，我上次在一次另外一次采访当中，电视台朋友问我说常宝华给过你什么，我说给过啊，阎肃老还在，他都记住了，我说我叔叔见到我面以后，他说我给你推荐一本书，你拿我这本书去看看，史诗体系，史丹尼斯拉夫斯基，给我本史诗体系。 哎呦， 恐怕今天年轻的相声演员都未必看过这书， 没 错， 都未必学过这书了。 是， 但是学完这书真有用，有的是直接指导，有的是旁敲侧击，有的是告诉你他错了，我对了。而且呢，是相声，相声本身来讲。这个那可就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得完， 没错， 大家都在这听相声，相声诀窍来讲大家知道必须让您乐，怎么才能让您乐，首先我给相声下定义头一句话就是常宝华跟我们在多年实践当中谈出来的，用特殊的艺术手段，话剧有话剧的手段，电视有电影手段，特殊艺术手段，相声只有相声这一门艺术，用此手段包分，包分怎么组成这是关键，包分怎么保存使用这是一个关键，而这两个关键来讲本身来讲还要达到最后的关键，相声的目的是什么，讽刺，相声善于讽刺，目的也是讽刺，它可以有喜剧，它可以有歌颂的，目的不是歌颂是讽刺，透过这个看看那个，这个讽刺什么呢，时弊和陋习，不达到讽刺时弊和陋习不是好相声，常宝华的作品明显的有这个特点，不管他演的昨天，当然不是他一人做作品了，还有另外赵忠的，他在这之前水晶破迷信，我们俩人合作的帽子工厂， 对帽子工厂， 我们俩合作的演出的动力研究等等，这些作品来讲多多少少都含这个，而且更有什么的来讲，常宝华这个人不保守，刚才我说他不，所以不保守就是说他能够服从于你，他能够支持你，他能够按照你的去做，他在通过实践来讲，你比方说他写的追溯，有时间你们倒可以放一放，追溯这样的段子来讲那是很巧合的事情，他作为他不巧合，但是有想法的，他拿来给我们看，当时我一个牛群一个姜昆一个侯耀文一个在研究建设碑的问题，常老师进来了，你们研究来研究去，我这儿有个段子你们研究研究， 拿出来 好啊，我们说你念吧，念完了我们四个人傻了，当时我们不约而同一等奖就是这个，因为是为了得奖嘛，一等奖就是这个，那么大岁数写出了一个那么年轻的段子，写了那么一个青年人谈恋爱的对比方法，而且他在相声手法当中他吸收了很多别人所没用过的方法，今天是要传承，传承是为了发扬，是为了开阔，是为了再写创新，传承是为了创新，这一条希望我们年轻相声演员记住这一点，创新来讲在常宝华身上不断地展现出来。 以上您听到的是2015年常贵田先生做客空中笑林的时候谈到了他的四叔相声老艺术家常宝华先生，叔侄二人合作了几十年，搭档非常之默契，两个多月前9月7号常宝华先生去世，这段录音呢也可以作为对两位常先生的纪念。常贵田先生和常宝华先生在海军工作了几十年，奉献了大半生，下面就请您听听常贵田常宝华合说的他们的代表作《说海》。 同志们都喜欢听相声， 是的， 可有的同志喜欢看戏， 兴趣不同， 爱好不一样， 有这么一句话呀， 啊， 萝卜白菜是各有一爱。